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到国家体育馆。国家体育馆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主场馆之一，曾经这里举办过竞技体操、蹦床和手球等项目。而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国家体育馆将承办男子冰球项目的全部赛事，以及女子冰球赛事决赛部分和冬残奥会冰橇冰球的部分赛事。2018年12月底，国家体育馆启动改造，去年12月12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改造场馆国家体育馆正式完工。这次国家体育馆改造工程，除了主场馆增加了制冰功能和厨师系统以外，还在它的北边新建了冰球训练馆，增加了更衣室等设施。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国家体育馆外观尽可能地保持了原有的风貌，同时为了充分体现冬奥会的冰雪元素，新建训练馆的外立面设计上采用了凸显冬奥元素的冰堡造型玻璃幕墙设计，使用了一面光滑一面具有凹凸质感的冰花图案的压花玻璃，共计863块，最大的超过了8平方米，采用错落有致的排列方式，而配合着灯光，就会营造出浓浓的冬季体育氛围。国家体育馆有限公司责任总经理王月介绍， 花样的选择它主要是要能充分地体现出这种雪花的肌理，从外观上看能体现出一个冰块的效果，避免就是大家看了以后觉得没有特色，而且与原来建筑有很大的差别，让人感觉这个又新建了一个东西，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花纹的选择也是经历过，应该说的有一些小挫折，或者说大家统筹的考虑了一下。 因为冰球运动的特殊性，对运动员更衣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国家体育馆采用了全新的装配式更衣室的设计。整个更衣室的设计由14个更衣单元组成，每个更衣单元包括运动员的磨刀室、储藏室、卫生间、淋浴室等等。赛后每个更衣室单元可以拆成8个独立的箱体，或者重新按照需求拼接成新的房间使用，可循环利用率达到了95%以上。根据了解，改造后的国家体育馆既可满足冰球办赛，也可以转换为花滑、短道速滑场地，提高了冰场利用率，还实现了冬季和夏季运动项目的两栖能力，具备冰场和夏季项目场地双向转换的能力。在未来，国家体育馆除了开展群众冰雪、青少年冰雪活动以外，还将冰雪产业与文化、旅游、科技进行融合。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团共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